秦锦城呢没再多解释。不过这喷雾啊往雷猛身上招呼的时候，雷猛便明白了他的用意了。这是一瓶防蚊防虫的喷雾，荒山上毒物多，平时上山呢都会有危险，更何况雷猛今天身上是带了血的呀。雷猛大窘， 你早说嘛，何必搞这么隐瞒，还以为你想把我怎么着呢。 你这样的不行。 这赤裸裸的鄙视那是几个意思啊？他这样的怎么不行了？难不成他喜欢的是前凸后翘的那种啊？也对也对也对，秦总也没说过他喜欢的是男人的，就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是喜欢异性的吧。思及此，雷猛的目光是暗了一瞬，从秦锦城手上抢过了喷雾，说道， 我自己来吧，不劳秦总大驾。 劳都劳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 男人执着地抢回，扣住喷雾，身体呢微微地往雷猛的方向倾斜，头微偏，说话的时候气息尽数喷在雷猛的侧脸及脖子下方，那空气里啊都是男人清冽的气息，还有呢烟的香醇。雷猛略微偏头，便对上他深邃的眸子，深渊碧海一般，什么都看不真切。那一瞬间，雷蒙只觉得心尖儿像是被什么撩动一下，咚咚咚的，几乎要跳出来。这频率完全不受他的控制。 哥帅吧。 清冽的气息从鼻息间消失了，空气中回荡着这戏谑的三个字。面前已经是不见了男人的身影。雷猛猛然的回神，只觉得自己没出息极了，这什么时候连这么点诱惑都受不了了。他郁闷的从地上爬起来，嘴唇濡了濡，有气息音从唇齿间出来。 帅个屁。 秦锦城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说没有听到，反正雷猛清晰的听到了他的清脆的笑声。这还真是毫不遮掩呢，只是可惜了没能看到。雷猛呢有几分的遗憾地想，认识秦锦城这么久以来，好像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笑过吧。雷猛有些心不在焉，总觉得事情正朝着他预期的反方向发展，那不受控制的感觉让他有一瞬间的心烦意乱，以至于没能注意到脚下，一个趔趄就朝前扑了过去。 小心！ 雷猛听到声音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了，他双眼一闭，认命的想跟大地来一个亲密的接触，想象中的疼痛没有传来，因为这他喵的还不如跟大地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呢。雷猛的胳膊呢被秦锦城从后面拽了一把，他那后背狠狠地砸进了男人如铁一般的胸膛。哎呀，这个伤口啊真够酸爽的。姓秦的今天是跟他后背这伤那是杠上了吧，不把他搓磨一遍不罢休是吧。雷蒙转身狠狠地瞪了男人一眼，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先被男人给骂上了。 你是智障吗？豁着一身伤来这种地方，还他妈眼睛长天上走路，是嫌自己命太长吗？ 秦锦城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，拎着雷猛的衣领提到自己面前就是一通的吼，震得雷猛的耳膜生疼。这心想，这男人声音可真够大呀，嗓子也他喵的好，要是被压在床下干的时候，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婉转悠长啊。秦锦城一通吼完，这一滴眼发现这人呢、明显是走神了，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他说的话，气得肝儿疼。他是吃饱了没事干吗？居然来管这个大少爷，这人不惜命管他什么事儿啊？他是好什么心多什么事儿啊？手一松便要把雷蒙给推开， 不想呢，手腕被男人一把给扣住了。他眉心一拧，便瞪了过去。雷猛冲他勾唇一笑，唇红齿白，笑容如春天里的那抹娇艳，要他瞄得有多暖，就他瞄得有多暖，眼睛里跟带着钩子似的，直往他心窝里面直掏啊。 别，你说的对，我可能真是智障了，要不你再多骂两句消消气儿。 雷猛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根筋抽了，反正被秦锦城这么一吼，后背奇迹一般的不那么疼了，哎，这心情哎还有点美了。 滚蛋，欠臭的东西，你给我好生走路，我可不想落了个见死不救的罪名。 雷猛看着男人越过他走到前面去的背影，这心里莫名的一暖，虽然被凶了一顿，不知道为什么心情呢反而是变好了。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在乎过他的死活呀，每一份温暖都让他贪恋。雷猛心情好了，伤口也不觉得那么疼了，脚步轻快地往前了几步，与秦锦城并排而行，话也开始变得多起来。 秦总，你是怎么想到要来这种地方郊游的？这荒山上可都是毒物，并不适合玩啊。 你还知道呢？我刚以为你进了游乐园呢。 秦锦城凉飕飕地说道。雷猛知道自己刚刚不该走神的，的确是有点太把生命当儿戏的意思，抓了一把自己的下巴说道， 那什么，我不是想着有你在身边吗？我要一个人肯定不敢这么大意。 这马屁可拍得真到位，到位的秦总的肝上犯疼，想把这皮笑肉不笑的小东西给一脚踹到山脚底下去。他真以为说两句好听的了，他就会打消怀疑他的念头啊？做梦啊。 哼，是吗？那你是一早就知道我会在这儿的？ 雷猛一愣，只觉得秦锦城的话莫名其妙。 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怎么知道秦总会在这儿？这真是巧合，巧合。 是吗？不是我跟踪你了？ 不不不，秦总高风亮节，光明磊落，怎么会做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儿？ 秦锦城嘴角一弯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友善的笑容。果然，下一秒，雷猛便听到他说， 那这么说是你跟踪的我了？ 雷猛呼吸一梗，简直要气得抽过去。秦总好手段呢，这感情话是这么套的呀？啊，这他妈的还挺有逻辑。 是啊，我是跟踪你了，怎么着？ 雷猛干脆来了一个破罐子破摔，反正他在秦总面前也不只是狼狈这么一回了，也不怕再闹出点别的啥的没面子的事儿。 难怪会摔成这样，下回提前说一声，我还能捎你一程。把自己搞这么难堪，何必呢？ 秦总煞有介事地抚了抚雷猛不是很平整的领口，轻轻地拍了拍他外套上的灰，贴心的跟个姥姥似的，直差没让雷猛流泪了。雷猛那叫一个震惊无比，也不在乎秦锦城怎么想的了，反正他是要勾搭这个人的，藏着掖着也不像那么回事儿，干脆拨开了说，或许呢还有着意外的收获。 是啊，那秦总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到这荒山来干什么来了？ 雷猛挑着眼角看着他，眼底是晃荡着亮光，是有一下没一下的直往秦锦城的心窝里钻，似是试探又似是讽刺一般。他不觉得秦锦城会实实在在地告诉他，荒山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正常人都会绕着走的地界，来这里的人哪一个没点秘密的呀？而他们还没有熟悉到把秘密摊开了说的地步，至少在雷猛这里，他不觉得秦锦城会对他没有防备。商界的混子哪能是善主啊？没颗九曲玲珑心怎么能成就一番事业呀？早就拍在商海的沙滩上了。雷猛呢就是在赌， 赌自己在秦锦城的眼里到底有几分信任可言。秦锦城吃了一声，并不做多少犹豫，便说道： 找人。 找人？ 他的回答已经让雷蒙感觉到意外了，又是这样的答案就更让他震惊了。来荒山找人，这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难不成是跟萧炎一样的疯子？